好我山的王 进来嘞。 成贤弟要地方，老子手下人拿枪，你我只为接荒岗，何必与他动刀枪，动刀枪啊。哎， 尤大哥你错讲，妖精也来拼砖墙，当年我父为大将奔杨凌，杀死在战场，十数年来江湖闯，报仇只是挂心肠，今日会着杨凌面，要我把那老子打开膛。 贤弟，把杨凌老儿为那则杨狂为办了16万龙一掌，你我弟兄趁此机会将他接下，待遇济源，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岂不逍遥爽快？依我看来，黄冈势大，你报仇是小啊。 哎，报仇的势大，黄冈势小啊。 黄冈势大， 报仇的势大。 黄冈势大， 报仇的势大。 我说，咱们条办呢，要劫黄冈就得杀祥林，杀祥林才能劫夺黄冈。这叫这头不着那头着，两头一着才对手。只要程燕把大斧子一抡，杨林活不了，黄冈也跑不了。 凡是朱能儿说的爽快呀，此番到了长野林，咱的大斧一抡，连黄冈带杨林是都给他们报了怨儿啊。 没错啊。 好，既然如此，长野林去哪？ 长野林去哪？ 英豪，腰间准打性子镖，哦，一十六万龙一钢，全当响耳吊海鳌。 你叫程大妖精？ 呸！什么程大妖精吧？吃老子三斧的！ 再嫖他！ 追黄冈到手，我们速办后事要紧呢。 哎，好汉做事好汉承担，还有什么后事？ 程爷，您不知道，当年我们游业大官仙庄曾经金盆洗手，盛言不再作案，如今劫了黄冈，公差缉捕，那还不在话下。倘被陆林闻之，怎么对得起总瓢把子单雄信呢？ 这个 哪有这些个啰嗦呀？ 然而不要多口，皇家自有安排。阿成贤弟， 大哥， 你我弟兄回得庄去，贤弟藏在夹墙之内，千万不可吃头露面。 那不是把我给憋坏了？ 为了你报复仇，忍耐一时。 怎么着？为我报复仇？好，您就往下说。 好，朱能儿过来。回德庄去，速备丧事一棚，命何庄上下聚川忠孝，每日三道念经，就是老夫人今日身亡。 哎，慢着。你怎么咒老太太？我可不答应哎。 为了贤弟报仇是必须日辞啊。 怎么着又为我报仇？得了，一咒十年万贯，老太太您越活越硬了。 好，贤弟小心令人钦佩住了啊。速去备办胡元庄啊。 回庄。 庄上金盆洗手，声言永不作案， 这黄冈之事未必是他呀。 是啊，想二哥您办案多年，这回真要是输了眼睛的话，陆林道传为笑谈，这六扇门留个画瓣，岂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吗？ 照啊！难了得丢啊！ 好好好，这回真要是依了您的话，哎，这么办？贾家楼罚我做东， 也算上我。 当然得算上你呀、啊。 嗯，此话当真？ 哎，当真呢？ 这就是吃定了你了啊！ 那也好啊，哥俩长点见识啊！ 好听兄友上。说讲啊讲啊，出了丧事了， 这就是月亮也跟金口宫门庄， 我们罪孽甚重啊， 朱能儿 啊， 你家老夫人病故，你亲儿爷怎么一字也不知啊？ 树报不周， 庄主呢？ 裴陵守孝， 从哪日起？ 6月24。 6月24 啊？ 什么时候？ 黄昏时候。 可曾出过门吗？ 热孝在身，不敢出门一步。 为母行孝， 一点也不含糊。 嘿嘿，他为高堂行孝，你的回答也妙啊！ 我给您回禀一声， 且慢。 三天大王，你是个将，最孝顺心口大。 你在宫门来办案，我们早已安排好结黄冈24人死了，一人没有分身法，这就把你蒙住了。 我们家人， 怪你， 一人没有啊。 你办的好大的事啊！ 啊，小弟不曾办什么大事呢。 老伯母俯首传规，亏你办得这样热闹啊！ 此乃人之常情，何劳夸奖？ 虽是人之常情，也亏你有分身之术啊！ 是啊，庄主，您的 神通可是真不小啊！ 二位贤弟，先请回去，与兄在此稍作谈判。 是吧？我说，刘庄主，咱们是心照不宣，有什么话跟我们二哥说，我们哥俩可是不赔了。兄弟， 哎， 走着， 哎，走着。 啊，秦二哥，你言来语去，一心与我，难道是我老母身亡，还是什么假的不成？ 说真便真，说假便假。 真见得 你小夫不真，不去陪林 啊， 左中无亲无忧 啊， 家人自在安闲。 这 敢说老丧在堂里人不信，就是做戏嘛，你也做得不像啊。 马哥，江岸有军他也是顶天立地汉子，拼搏无故假作丧事活来。 反倒问起我来了，待我说破你的妙不测。只因当年你在二贤庄金盆洗手，深言再不作案，如今嘛，你在小谷山长野岭劫夺了16万龙一缸，有空官府追问鲁林之情，故而假扮丧事掩盖遮瞒，你这条妙计只能瞒哄别人，怎能瞒得过你秦二哥啊。 如此说来，你并非前来吊计，分明是破案而追冤赃。 此话从何而起？ 二哥，你是历城县的不快呀。 不错，安金琼是历城不快，我来问你，为何与二贤庄交好甚厚， 英雄相爱？ 为何与贤弟常来常往， 意气相投？ 左右我来。安青琼虽是历程不快，却与江湖朋友英雄相爱，意气相投，难道今日前来还是为破案不成吗？ 为破案为何苦苦地盘问于我？ 哎呀，贤弟呀，想着龙一刚不义之财，皆得到午夜双快，愚兄接得此案是吃惊不消，故而前来要问个清楚明白，愚兄也好心中有底，早做提防。 吃苦 啊，秦大人，您的好意我们是感激不尽，可是我们庄主洗手多年，哪来的还杠呢？ 我哈 让我尝尝。 也曾在二贤庄金盆洗手，永不作案，既是二哥一心好，你就来来来呀。这湖南庄上里里外外，任凭你搜，任凭你查，若有赃证，俺贤院随你到我官池让他碎。 凡是说了真情的好， 要搜便搜，何必多言。 好言相传，执意不听，与兄得罪了。 神佛是哪国担待？ 惊动神佛，秦琼担待不起。我说一十六万容易更， 臣 你二哥倒要替你担待担待。 这，哎呀！两岸有军大，闯荡江湖，在绿林中是光明磊落。既是二哥一心好。你且稍等，待我取来锁钥，打开你观看便得了。你先把我等取锁钥。 是秦二哥呀、 啊、不敢不敢、 哎、二哥、哦、咱们哥俩可老没见了、啊、您好啊， 我好我好，你可好 啊我好我好、老太太好、 啊、好好好啊， 她今年六十了吧， 六十正寿啊， 哎对了，我妈都五十八了吧， 上了半日你是哪一位呀、 啊、哟二哥、哦、您把我忘了，您不记得了，咱们哥俩小的时候、哦、天天在一块玩、什么踢球打杆弹脑弹我扯您的蓝布罐，您撕我的屁股脸，这些个事情您都忘了，我的亲二哥呀， 哦将了半日你就是 啊想不起来了啊， 你这还没想起来， 哎二哥、哦、我跟您说了吧，兄弟就是程咬金，外号程老虎，小名叫大丑子。 你就是咬金？ 是我 程老虎。 可不是兄弟吗？ 哎呀呀呀，弟兄分别多年，不想再次相会，这乃是意外之喜， 意外之喜， 意外之喜， 意外之喜。 哎呀！来他们是救将啊， 哪儿来尤军大啊，咱在家的墙内拼得明白，二哥到此原为保护我弟兄，你反疑心二哥，这不是拿好朋友当了冤家痞了吗？ 这个 这个哪个吧你 二哥， 咱对你实说了吧啊！想着长野林打起一十六万龙我一杆， 徐大哥， 乃是咱程咬金与尤俊大二人所作。方才尤俊大不敢对二哥明言，只因他。 二贤庄金盆洗手，圣言永不作案。若对二哥食言，快见罗林英雄。咱有金不懂他什么金盆洗手银盆洗脸呢、啊、此事全当按一人所做，不与他相干。话已讲明，咱要到公堂自首。二哥，你快快预言上啊吧。 程爷要是像这今儿个似的把黄冈之事一字不留全盘托出，您可何言答对呢？ 哎呀，行儿使你提起，不免去后面嘱咐程贤弟，叫他在萧西眼前不可胡言乱讲。朕那是 二心中上曾洗手， 人前不敢强抬头。哎， 去放怎样去查、 这是自古以来也没有捕快不挨打的，打坏你的腿他就得给我拿人来呀、全胆子给我打。 他也不必用心，响马有了 有了，嘿，这路人不打不着，一打就有。好，响马在哪儿呢？ 就在公堂之上。 这多悬呐！这怎么就在老爷堂子上？这谁呀、啊？这你？ 不是， 谁啊？ 就是太爷你。 哎，秦琼啊，你可不许血口喷人呐、 啊！齐太爷， 乡人奉命捉拿响马，至今尚未拿获，太爷就要用心拷打，打坏了双腿，少不得养伤一月，调治半年，那响马岂不望风而逃，再难拿获。看起来你打的是秦琼，护的是响马，你与那响马乃是一儿大。 有你的，你打怎么来的？ 好，说的有理，你我不打了，我打他们俩就行了。 哎， 我打三虎连拍。 他二人越发打不得了。 哎，我怎么连他们都打不得了？ 像这龙一刚身势浩大，劫夺之人必然三十一群，五十一伙，打坏了三虎连民，我孤掌难鸣，怎能防查？看起来你还是虎皮那响马呀！ 得，你怎么又来了？好，就算你说的有理，你也不打了，他们也不打了。 哎，来， 干脆怎么办？这是批评，这是补牌，全交给你们，到日子给我交差。哎，秦琼，可是这么着，公堂一句话，不许耍无赖，再要拿不着，提防你的脑袋。来呀！ 哎， 退堂了。 来来来，师傅，这两句话回答的不错， 可是真有点悬呐。天地啊，上堂之官装聋哑，莫那朋友放开胸怀莫牵挂，解救小丑，我们不管他， 吃掉去。 哎，好好好好好， 寿星拜寿星，请安哥。 哦，来了， 请安哥。 哦，是哪一位？ 是我。 哦，小先生来了，请到里面。 哎，好， 与老太太拜寿来了吗？ 小可拜寿不在话下，请出二爷，我有要事相告啊。 二爷吃闷未归，稍等平哥。 哎，好。 英雄胆，撇开闲愁真寿宴。 二爷回来了， 平安哥， 姚先生来了。 哦，二哥， 堂来上。 慢着，一人不是客，宾朋快张罗。 宾朋都来了吗？ 来了，二哥听了。 请讲。 连日好力士，客来一阵风，人人备受礼，个个问秦琼，有的是红须汉，也有美英雄，高矮和胖瘦，道长遇书生，各把衣冠整，齐到尊府中，尊府中。 家国的 好，家家楼蛇也。 小弟告辞。 您把台子。 秦二哥。 为了啊， 二叔， 两兄 两 弟。 里，我也得听。 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徐长安，我臣来等满耳郭海涵，请吃我母，我臣拜寿。 我小的时候在您胳膊腕上拉过青屎 啊大哥干什么来了？快给老太太拜寿！ 老拜寿！ 老公公， 出了东海，手提南海， 身受你们 众家英雄。 好好好，众英雄在上，我姓程，名咬金，外号程老虎，小名叫大丑子。哎，认识不认识的啊？您多包涵点啊！得了，咱们来个罗圈一喽。众英雄去早到，恕我程咬金一不来迟。哎，这么办，少时间借老太太的寿酒，哎，先罚我三杯呀、啊！ 酒宴可称齐备， 家家楼设宴款待宾客。 好，请列位多吃几杯，恕老身不能奉陪。 哎，老太太您好的歇着去啊！ 英雄，这是自家弟兄反呼联名。 众家英雄，二位敢是前来与伯母拜寿？ 不瞒列位说，昨天晚上短寿的时候，就给老太太磕过头。 磕过头，朋友一同饮酒。 不成，我们衙门里还有事。 二姑， 您这来。八十上水可紧得厉害。 什么？ 三六九， 今日 今儿。 钟家国弟， 二哥， 弟兄牙前牛市少可奉陪，表弟，替我宽带宾客， 请便。 二哥， 二哥慌张而去，莫非有什么事故？ 二哥变脸变色，必有要紧之事啊！ 要紧之事， 嗯、 哦，莫非为了黄？ 黄酒白酒，家家楼聚一起呗。众家英雄，一同饮酒，贤弟，饮酒去， 饮酒去， 来。 相逢不必留名姓，俱是荣华一晃 眼。 为何来迟？ 是我二人路见不平，宰了个坏的， 救了个好的，故我来迟， 望其恕罪。 路见不平，英雄本色，何罪之有？ 二位不曾到秦府拜寿？ 哎，徐县长，您怎么了？我们哥俩不到秦府拜寿，怎么这众哥们再次喝酒呢？ 是啊，徐县长，您素来自比诸葛亮，这回您可诸葛黑了吧？ 真是身在公衙内，般般不自由。 想请二哥有一身的好武艺，对人好义气，可为什么不跟咱们哥们儿隐居露林行侠作义，偏在公衙受了狗官的恶气呢？ 嘿，请二哥样样都好，就是这点叫人有点纳闷。 哎，我二哥虽然身在公衙，却与我们鲁林中办事。 是啊，鲁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 好啊，鲁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 同心共饮，长寿酒，一起牵着手。 娘，来来来，唱开云，唱开月亮。 二哥，想小弟虽不是衙门口的佛，也算得起是衙门口的魔。察言观色，我一目了然。常言说得好，每逢三六九，上堂先喝酒，不瘦也得瘦，大腿丢块肉。明明二哥敢打，您为什么还不说实话呢？ 是啊，民民受此，何必直言？想是你有什么危难之事，叫你吃苦。 一事请教，六月二十四日，小府山场一领16万龙鹰章，使吃力趁左右，此事必然牵连二哥在内，哪位先帝若知，当面说明，与二哥分忧解愁。 此案便记在玉兄名下。来来来，受酒为 寒，受酒为寒，大家喝酒，大家喝 酒。赞颂英雄，俱是写信朋友，说将迟来，大家爽快，表兄何必如此？ 东来英雄，咱们是大丈夫，敢做敢当，谁要是知道他不说，可别说我的嘴长，我可就把他， 哎呦，要把我给憋死了。你别拦着我了。想着长野林打劫16万龙虎一缸， 乃是咱程咬金与友军大哥二人所作。 你莫非吃醉了吗？ 哎呦，二哥，你别管我了。方才你等追问此事，非是咱不敢言讲，只为友军打他。当年贼二贤庄金盆洗手，声言永不作案，如今劫夺皇上，窥见绿林英雄，咱咬金只为成全他个信字，因此是不好言讲，不想此事连累了二哥，你在公堂之上被那狗官毒打，这打打在二哥的身上，疼就疼在咱妖精的心上也罢。此事全当俺一人所做，不与他等相干，咱要到公堂自首，与二哥你相完差。完完啦， 要进住 口，不用问。 三道弯我都冲凉，三处悄悄是心脏，劈开如我那才有火房，只要心里的真模样，听得个真正凉空三 朝会。秦二哥为了一起撕毁了牌票，来了个破釜沉舟。你们哥俩不去投案还则罢了，若去投案，秦二哥落一个知情不拿，罪上加罪，可是罪加一等。我说你别再犯毛包了，成不成啊？ 哎呀，这是你的腿两难我无知障，你的腰我进屋怕相爱呀， 成好汉 信居守三阳，我等身为奴林，理当斩山岗，举义旗，救我百姓，反朝堂。臣有二位贤弟，得来龙衣相迎，正好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秦二哥能屈能伸，智勇双全，战士埋藏虎口，狱中取食，如今撕毁皮票，独自承担，唯有差错还则罢了，若有好歹，是叫他一人落网，还是我等患难同当？ 患难同当。 好，今日就在贾家楼上歃血为誓，做一国金兰大会。 好，既在贾家楼结拜生死之盟，可是这么着，咱们是有生人工大天竺景阳飞，有一个算一个，谁要是一拨了脑袋，他就不告朋友。 对对对，咱们是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谁也不能够含糊。 韩罗臣虽在北平王府，情愿一切努力生死同盟。 对，我们哥俩虽然身在公衙，跟秦二哥穿的可是连裆裤，八不能告，有这么一天。 那就不用表白了， 我跟叔宝一起相交，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啊！ 我的情愿生死同盟。 同心会，就在贾家楼结为生死之盟，相安好。今日得罪平生安，金兰同起心民乡，张王李赵不必讲，如手如足一个娘， 相当心明亮，我何此寒 一路香。 我们喝些酒，拜了把兄弟了，有什么话自管的说呀？ 快快讲来！ 哎呀，今有靠山王杨林，二次亲压黄丹，一在城外大营，李臣妾十分惊慌，几次寻找二爷上堂问话。 啊，那杨林某儿他来得了啊！ 众位英雄。我想杨林此来，必然传唤冀州府大小官员追问这黄冈之事，倘若搜捕成功，我等均无准备，如何是好呢？ 直到如今别无他计，待我单身去 取回那杨林，好歹遮瞒一时便了。 老子心恼我知晓，也算心中一大怨。 小娘啊， 我们到哪里到衙门里支应支应去。嗯， 此去必须准备，就盼侯贤弟跟踪书报传递消息快去。 遵命。 大家伙便从长计议。 此岂肯天地放他过去，待咱取了大夫杀死杨林，好与咱老爹爹报仇雪恨呢。 好，你我弟兄一同天王 听。 听众朋友，李少春、袁世海等演唱的京剧《响马传》，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好，听众朋友，再会。